老铁也称之为铁哥们儿，一般形容关系亲近、值得信任的朋友和兄弟。现在人们呢使用的时候多半带有一些玩笑的意思，比如什么聊得来的网友啊、捧人气的铁粉啊、刷礼物的金主啊，还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都可以称之为老铁。扎心了是说骂人骂得很到位，牵动人心，骂到心坎里去了。扎心的鼻祖呢，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容嬷嬷，因为她扎得准、扎得快、扎得狠，无人能敌。那扎心了老铁，意思就是说走心了兄弟，主要在骂人的时候或者是诉苦的时候来进行使用。比如说，你老婆给你戴绿帽子了，扎心了吧，老铁？或者是他骂我老婆给我戴绿帽子，真扎了我的心呐，老铁。还有，我到底为什么要在深夜看着以前的日记，还要听着伤感情歌，扎心了，老铁。去朋友的理发店里打理一下满头的枯毛，结果朋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过个年是不是胖了10斤啊？这句话真是扎心了，老铁。行车时最扎心的莫过于堵车的时候还尿急，特别还是在高速公路上，生不如死啊，你说扎心不扎心？不仅这个国内有很多破事儿把咱们这个心扎的是稀碎，在国际上也有一些扎心的案例。比如今年的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场面尴尬的，大家隔着太平洋都快感受到了，看着到手的小金人又飞到了月光男孩那里，拉拉团队是不是扎心要扎到心坎里去了？好，学习了扎心了老铁之后，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脑性男。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笑常来看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我们今天的生活新词儿，脑性男，意思是说大脑感性的男人，或者脑子好、长相又性感的男生。还在用长腿欧巴来形容一个男生吗？那你可就 low 爆了。现在呢，又有一个新词儿迅速攻占了妹子们的阵地，深受女性观众的追捧，那就是脑性男。在如今这样一个颜值当道的时代里，知识的魅力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靠脸吃饭已经不足为奇，智商还要被脑性男碾压才真是可悲。脑性男呢，自带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他们是多国语言的掌握者，难题的解答者，长得很帅，智商很高，基本上个个都是学霸。如果说一个男生长得又帅又聪明，相信应该没有哪个妹子可以抵挡得住吧。说到这个脑性男呢，我本人认为本人也可以勉强的算是其中之一吧。当然开个玩笑啊。我们来记住一下今天的这两个新词儿：扎心了老铁和脑性男。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大爆炸。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今天这个生活大爆炸呢，我们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可以说关系到我们家家户户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呢，这是从央视曝光的一条非常权威的消息，就是我们平常可能都特别爱吃的蕨类蔬菜，它竟然可以治癌。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每家每户可能都会吃到这样的菜。到底是什么菜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根据央视的共同关注报道，不管是实验动物还是牲畜，食用蕨类都有可能会造成中毒的情况，包括肝的损害、致癌。而且呢，这种物质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从蕨菜中提取到的原蕨苷。通过送检测出原蕨苷在蕨菜中的含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叶、茎、根，叶中的含量是根的10倍。而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官方网站里，原蕨苷被列为二类致癌物质。实验数据还显示，这些致癌物质在蕨菜中的根茎中的含量最高，而叶中次之。其中蕨乙鲁苷超过安全值的极限达到37倍。而苯草酸超限22倍。实验室进行蕨菜致癌的动物喂养实验表明，蕨菜可以使实验老鼠诱发胃癌、肠癌、乳腺癌、膀胱癌和白血病等等。研究人员还对经过烹调加工过的蕨菜致癌实验表明，即使经过加工的蕨菜也能诱发癌症。看来啊，这个蕨菜真的是一个可以说非常危险的蔬菜。我们可能北方的家庭里面很多人都喜欢在春季吃一下这个蕨菜，但是却并不知道蕨菜原来还可以致癌。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来跟您讲一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谁都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赤裸裸。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一讲今天这个危险的蕨菜。其实呢，蕨菜是一种传统的野菜的代表，是山菜之王，很多人认为它绿色无污染，有营养，甚至还可以抗癌，被誉为长寿菜。可是呢，据相关资料显示，蕨菜嫩叶中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糖，还有钾、钙、镁等多种营养元素和矿物质，此外呢还含有18种氨基酸等。然而呢，早在唐代，伟大的医学家、药物学家药王孙思邈就曾经对蕨菜提出90成钾的说法，意思是说长期吃蕨菜会对身体带来不利的影响。后来呢，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蕨菜致癌的试验，表明蕨菜中含有的与癌症有关的物质有苯草酸、蕨内酰胺、黄酰醇类化合物、象黄素以及与象黄素类似的一些物质。不过呢，也有相关人士指出啊，真喜欢吃蕨菜的也要控制吃蕨菜的这个量，偶尔呢少吃一点，也不用过于恐慌，但不要长期进行食用。所以说，任何东西哪怕是再营养的都应当适量，保持营养均衡，同时防止过量。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回来。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能力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无意如山，用一生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再难追，全都实现。

但是呢，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令人觉得挺吓人的，因为呢，咱们平常生活当中越来越多使用这个手机来支付，比如支付宝，比如这个微信，我们都可能在很多时候都不会去拿现金啊，而去用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来进行支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支付工具其实呢已经相当安全了，因为它有各种的防伪的一些措施或者是防盗的一些措施。不过呀，最近又来了一个新的骗局，就是面对面的支付啊，也有可能有假，也有可能是个陷阱。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来一块聊一聊。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一个男子呢在购物的时候使用了这个支付宝付款，但是至今这个货款都没有到账。那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作案的是同样的一个人。前一段时间啊，武汉警方接到了很多店主的报警，说一个男子在购物的时候使用了支付宝付款，但是至今这些货款都没有到账。而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作案的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呢，每次都会买香烟，而且呢还是比较贵的香烟，一次买好几条，并且每次都会通过这个支付宝转账的方式来进行付款，而且呢还将这个转账成功的截图发给了店主。哎，奇怪了，这明明转账成功了，为什么钱却不到账呢？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猫腻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厌大家，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然而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趟，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和你伸手。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 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憎。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今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讲这个支付宝付款的一个新的陷阱啊。民警呢就发现这名男子在购物的时候都会自称这个手机的摄像头出现了故障，如果他使用这个摄像头来扫一扫的话，就必须直接支付真实的金额。但是呢，这个男子为了掩盖这个过程，就说自己的这个手机摄像头坏了，那别人就只得告诉他这个支付宝的账号。那经过了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使用了一款支付宝造假软件。使用这款软件呢，只要输入对方的支付宝的账号和支付金额，就可以生成支付成功的图片。也就是说呀，他把您的账号输到自己的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个假的软件里面之后，就可以生成一张给您支付成功的一张假的这个截图。而这个截图呢，很多店主就会看了之后就以为这个钱已经到账了，所以呢，实际上他并没有付钱，而是通过另外的一个假的伪装软件，把您的账号输进去之后，然后假装制造成一副已经付款成功的一个截图让您看一下。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骗局。当然，民警呢已经对这名男子进行了抓捕，并且收缴了一部用于诈骗作案的手机。目前，这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因为涉嫌诈骗罪被依法逮捕。其实呢，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这个交易啊，还是现实的交易，一定要亲自打开支付宝或者是网银，看一看钱是否真的到了您的账户。只要您多留个心眼啊，这种伎俩就无法得逞。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以后咱们在这个支付宝收款或者是微信收款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打开自己的这个客户端来确认钱已经到了，才能放心。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 Enjoy 潮生活。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进入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请问最暴露年龄的部位是哪里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脖子，是额头，或者是法令纹。其实啊，都不是。最为暴露年纪的地方应该是眼周，因为我们的这个眼周的皮肤的厚度啊，只有这个脸颊皮肤厚度的三分之一。而我们用眼的频率要远远的高于各种其他表情的总和，所以对于这些妹子们来说啊，每天化妆、卸妆的拉扯，再加上这个宇宙通病、熬夜、压力大、污染等等啊，咱们眼周的这个老化的速度啊，比其他部位要快很多。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女明星，她们在这个卸妆前后落差最大的地方呢，往往都是眼睛的部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郑爽啊，在这个素颜的时候有明显的这个黑眼圈、眼袋还有这个泪沟。即便是郑爽呢化了妆之后啊，如果不靠这个后期的这个修图，也可以看到黑眼圈。所以说眼部的这个部位是最为凸显年纪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为了我们更加的年轻，为了我们更加的美丽，大家一定要注意眼周的保护。像明星们如果拍戏不打光，那么黑眼圈和眼袋呢就会特别的明显，哪怕是元气满满的赵丽颖也会显得十分的憔悴。在前一阵子这个真正男子汉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女明星的各种素颜引起了大家的激烈讨论，尤其是这个佟丽娅的黑眼圈，一时间在微博上都在讨论丫丫平时都用的是什么眼部遮瑕霜啊，居然这么的神奇。因为发现她在这个化妆的时候眼睛特别的明亮，可以说看不到任何的黑眼圈，但是卸妆之后这个黑眼圈却是非常的明显。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您如何来好好的保养您的眼部。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你这个字的温柔让我心在流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你不能够。 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心里在流泪，骗自己，可是你却对我说， 说好了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已不再要借口。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煎熬 的手。 Put it down on my life that I love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cause you're the sweetest thing ever in my life. I cried so many times ever since the night you were gone. 说好从此后，说好泪不流，缘分已尽的时候，你不再要借口。风天冷，雨对冷，你一定要走。我还站在记忆里在感受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讲一讲这个眼部的肌肤应当如何来护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我们一个人可以说最凸显年龄的地方呢，就在于你的眼周。像这个黑眼圈，还有这个眼袋，还有眼纹，这三大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多爱美的女士们最为痛心的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事，她大概从17岁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她就有了一个很深的黑眼圈了，而且呢在20岁左右，她的眼睛的这个眼纹就已经出现了，到现在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泪沟了。所以说这个眼周的保护可以说越早越好，不要认为自己现在年纪还小啊，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不保护，等到将来这些问题都出现的时候再保护，其实已经会有些晚了。那到底应当如何来做呢？第一步最为重要的也就是一定一定不能熬夜，因为熬夜呢是特别伤身体的，当然对于眼部的这个伤害是更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人看上去黑眼圈很重，我们就会问他，哎呀你没有睡好吧，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熬夜了。所以说熬夜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你使用再好的护肤品或者是一些眼部保养的一些精华，只要你的睡眠不好，睡眠质量不足，时间不够的话，眼部依然会有黑眼圈的。那除了睡眠好之外呢，第二步就是要做好这个眼部的清洁。我们在洗脸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非常轻柔的去搓洗你的这个眼部的周围肌肤，在洗干净之后要及时的去上一层爽肤水，之后再去用上非常适合你的一些眼霜。比如说你的年纪偏大，你就可以用一些抗皱眼霜，如果你的年纪很小，你就可以用一些补水的眼霜。总之一定要使用眼霜，而且在使用的时候呢，大家千万要注意量不宜过多。因为刚才我们讲过啊，这个眼部的肌肤呢是平常其他肌肤的三分之一的厚度，如果你用的过多的话，就容易形成一些脂肪粒，所以说这个用量一定要少，然后呢用这个无名指的指腹在你的眼部周围轻轻的来进行按压，千万不可使劲的去搓去揉去拉扯，这样的话会更快加速你的这个眼部眼纹的出现。 除了这两点之外哈，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千万你在之后在涂抹精华还有涂抹乳液的时候，不要再在眼部的地方进行重复涂抹了，因为那样就会使你的眼部形成这个脂肪粒。所以说眼部的保护千万要做到勤清洗，而且要轻柔。当然还有第三点啊，就是千万要注意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经常的去揉眼睛，可能很多人怕有这个眼屎，或者是觉得这个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就习惯性的会去揉揉眼睛提提神，但是这样做呢是非常伤害你的眼部肌肤的，因为它本身就非常的弱，如果说你再经常揉的话呢，会使得这个肌肤老化得更加的快。所以说为了让我们这个看上去更加的年轻，为了让您的年纪看上去更加的是一个秘密，那就一定要注意你的这个眼周肌肤的一个保护。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的下午4点，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吃够了爱情的